有一个特别嘅消息咧，而家咧即系暂断歌柄，系嘛？ 系 暂断就暂， 冇错冇错， 即系撑一撑先。头先你讲嗰个样嘢咧，系最都几行劲。唔该，你而家讲咩？ 唔系，因为而家其实大家要留意中东局势咯。因为头先最新新闻就系阿巴斯辞职啦。 嗯吓， 咁已经因为 喺拜布局里边讲咗， 因为有个 Ambassador， 啲人就已经讲紧系阿巴斯。 有个 Ambassador 系 啦， 直情系个名，佢名 差唔多个名，但系啲人已经觉得系佢，因为讲到系同阿拉法有关嘅。咁得一个系咁嘅名嘅人同阿拉法有关，咁呢个人已经辞职啦。咁仲要系讲紧，因 为佢辞职系咪应验咗拜布局？ 系 step 一个其中一个 step 嚟嘅，即系辞职紧之后， 跟住再发生埋呢啲嘢。 发生埋阿拉法俾人行刺死亡咧，咁啊原则上第三次世界大战就避唔到， 就会系2006年 啦，系啦， 就 Bible Code 系 step by step 咁写， 即系 decode 咗之后， 系啦系啦， 系讲咗第一个 step 系呢一个人 会突然间同阿拉法有拗叫而辞职等等嘅事情发生喺中东，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啱啱辞职啦。咁你即系其实讲真，其实中东实在太乱啦，而家仲要啱啱话咩又射加沙啦，以色列开始，咁、已经唉，即系听落呢啲新闻，即系就算巴布曲唔系真啊，就算呢啲事都可以导致世界末日噶啦。 星期六晚九至十一，即刻903。不明来历。不明来历之美国 UFO 档案。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ay special. 好啦，咁啊，头先即系听到嗰啲即系 Bible Code 嗰啲咧，其实即系都。即係俾個 information 你啦，咁啊，即係頭先我再問阿雲海咧，就再補補飛啦。而家話俾你聽，就係嗰個行刺咧，如果真係你睇電視新聞，係喺現實生活裏邊聽到 阿拉法， 如果係俾人行刺嘅話，其實佢係唔需要 一定死嘅， 先至應驗到嗰個 Bible Code 嘅。佢只要俾人行刺，已經係應驗咗啊 Bible Code。 係啊，係啦，係。 呢個係即 係一個 step 嚟㗎啦。 Well。大家留意一下啲时事啦， 系绝对要注意中东而家局势， 吓绝对要注意一下啦， 系咯， 咁啊即系都帮唔到你啊，云海王。好啦，咁喺呢个钟头里边咧，其实就预备咗咧系有九级，大约系十零秒嘅一啲地对空同空对地嘅1965年呢个 UFO 嘅事件 追截嘅一啲对话。 但我要讲翻少背景，因为惊啲人唔知啊。咁嘅情况就系喺发生1965年嘅10月7日嘅凌晨1:30。咁咧当时咧就喺洛杉矶北边咧一个叫做爱德华空军基地 Edwards 嘅空军基地。咁咧呢个咧都可以话系美国一个最重要嘅空军基地嚟嘅，系讲紧我即系讲紧最重要嘅空军基地嚟嘅。咁咧佢里边咧就当时咧就1:30开始咧，咁喺地面嘅控制塔嘅人士咧就开始见到一啲嘅光体咧，就出现喺爱德华空军基地嘅上，即系喺唔系直接嘅上空啦，喺对嗰一个几十里之外嘅上空啦，开始有个白光点，亦都开始转色嘅，色转红色，色转绿色。咁而咧，當時所有嘅控制塔職員就見到咁嘅情況咧，就覺得喂唔係喎，呢個唔係軍機，唔係民航機，咁開始 check 雷達 check 成，咁開始就恐慌啦，因為咧個問題係佢冇諗過突然間喺嗰個時間咧見到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咧，係會喺個空軍基地範圍之內咧係出現，而仲要係咧當時咧嗰、那個所謂嘅控制塔嘅人員啦，見到嘅情況就係佢點解肯定嗰啲唔係佢哋認知範圍以內嘅嘢咧，就係、是、話當時係飛咗一架過嚟先嘅。咁之后呢就见到嗰架嘢呢佢可以完全停定喺个半空，唔上唔落唔前唔左，之后再可以向下喐，再向上喐，之后嗰、那个 垂直升降、 但当然嗰个唔系直升机啦，咁就仲要系当时佢哋一个已经恐慌嘅时候呢，因为凌晨其实好多个军官已经翻咗屋企噶啦，即系唔系战时啊嘛，即系好多人唔喺在场噶啦嘛。咁佢哋已经好惊，因为发觉喂，而家我哋应该点咧咁样。咁正紧系已经惊紧嘅时候咧，喺嗰个不明光体嘅附近咧，系飞多3只不明光体。之后咧就东南西北咁样喺度转同埋飞。之后咧，当佢哋仲喺度紧张紧，死啦点样咧？就开始其实咧，由1:30开始咧，系去到 凌晨嘅四点几咧，其实一路都已经咧系佢哋控制塔咧不断去揾附近所有嘅空军基地咧去联络，包括做咩咧？包括就系、是、问佢哋见唔见到目击嘅 UFO 啦，包括问佢哋雷达上面嘅问题啦，包括 call 咗系南加州嘅雷达控制中心啦，包括 call 埋亚利桑那州嗰边凤凰城空军基地，就要大家去追呢粒系咩嚟嘅，同埋呢几只， 即系由分别咁多个 air base 系啦个对话， 派出飞机， 唔系，后来 佢哋嗰个 对话先嘅 基地对话先， 系因为佢哋开头就唔可以立乱派战机，因为仲要系即系未有高官在场，同埋未有即系 alert 发出嚟嗰阵时，如果你派战机系佢冇权啊，即系佢哋而家系不断要去其他嘅基地， 要搜集呢啲 系啊证据，系啦。咁就開始呢就嗰啲對話嚟嘅。咁我頭先阿 Jason 你話呢，其實嗰度原本有六個鐘。 係。 咁呢啲而家只係呢，因為太耐同埋嗰啲即係機器聲嗰啲嘢呢，就揀咗啲比較好聽到嘅。 係全程係六粒鐘。 六個鐘嘅。 係黐線嘅。 係。 係六個鐘頭。 係。 沙沙沙。直情係一啲小老寶對話。 冇錯冇錯。 咁唔緊要啦。咁首先呢，而家呢即係大家要做幾樣嘢㗎。 首先 Jason 好勁囉，佢係逐個逐個抄低成行成行嗰啲對話。讲啊， 又蒙耳又聋啊，人都癫，成个人系坐咗度温温顿顿，要即刻粉阵先。 我好想冇六个钟俾你。 嗱咁首先咧，都系嗱，而家又俾少时间咧，大家咧系要做少嘢。嗱呢个讲明先系1965年嘅，大家当年嘅科技咧系唔可以同今日嘅对话科技比噶，所以咧你唔可以喺屋企度，听唔到，系应该系闷晒， 应该系咁嘅啦，冇错。 同埋应该你系听唔到，因为呢啲嘢咧系好秘密咁样等翻嚟， 冇错。 你系应该听， 应该听唔到， 所以咧听下。 我因为空军基地曾经否认过存在呢啲嘢 ，feel 下嗰啲气氛咁啊，系嘛。咁啊嗱，首先咧呢个系非常之 low tech 嘅嘢啦。首先你开咗收音机咧，如果你嗰个系立体声嘅喇叭嗰啲咧，唔该你可以即刻插个 headphone 入去。headphone 我试过啦 headphone 系听得清楚啲嘅。 啊 希望你听得清楚。 你真系试咗好多嘢喎，原 来。咁如果你系单喇叭嗰啲立体声机、嗰啲原子粒收音机咧，你就开即系唔使太大声嘅，细声啲，行远啲，即系唔好太近，你唔好嗡埋去个收音机嗰度听，因为嗡埋时你又听唔到，你太近 了。汽车啲收音机咪好嘈咯， 咁咪删细啲咯，删细啲。跟住咧，如果你揸紧车咧，你就唔好听啦，熄咗佢啦，直情吓。因为你喺你屋企嗰啲咧，你就唔好望住个收音机，望左边。或者是右边用你的单耳仔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嚟扮听。 双耳仔单耳向 啊。对咁就有会即听得好啲啦。咁首先我会即播一次每一段声呢播一次俾大家听。跟住呢我再翻译咗话俾听啦先嗰段讲乜嘢之后我会再播多一次俾大家听。咁就 make sure 你大家都我都希望大家都听到。 冇错冇错。 因为第一次听你是听唔到因为我真的听唔到。但你听到几次听到真系好咁我哋而家首先就系、即系大家屋企校暗啲灯吓，营造少少气氛。咁我哋而家将会咧就系即系带翻你去1965年 嘅十月七号 嘅10月7号 凌晨一点半 凌晨一点半钟嘅一个漆黑嘅天空。咁而家全部音乐咧熄晒先。嗱、啊，呢、這个系即系当时嘅一个现场机师对话。 阿现场嘅控制塔对话， 现场嘅第一期唔该晒。 Lieutenant 6 Deputy here. Yeah. I say,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Well, I'll tell you, when I first saw the thing, it was approaching the base from the north, and it looked like a fairly low altitude, probably 10,000 feet. And I got a good look at it with the binoculars. It seemed to be pushing a little cloud in front of it. And I thought, well, first, you know, it looks like a routine beacon hitting a cloud. Yeah. And, but it just stayed right with it. And then it turned, 好啦，咁头先嗰度咧，佢就系讲咧，就系嗰个地面咧，就问嗰个机师，即系问 嗰个，唔系问嗰个系啦 ，Edward 嗰边嗰个 嘅 Air Base 嘅人就 What do you think of？ 就系话你即系你究竟觉得系咩嚟嘅咧？佢话佢见到一样嘢咧，就系 approaching base from north 嘅，就系由即系北面咧，就系 approaching， 即系去紧佢嗰个。基地啦，咁就係 low altitude， 即係一个低飞嘅情况之下啦，大约係10,000尺嘅啫，係低飞到10,000尺嘅啫，係咪跳到降落伞10,000尺？唔係咁高㗎嘛。 10,000尺係跳降落伞㗎啦，因为我上次跳降落伞都10,000尺跳。 係咪 係啊係啊。 你去跳降落 伞。我跳过係啊，我喺纽西兰跳过降落伞㗎嘛。 10,000尺吓。 10,000尺。 咁即係好低㗎喇。 好低㗎喇。 佢话呢初时见到佢呢好紧张嘅，我都唔想起身。 係。 好啦，唔紧要啦。咁佢话咧，初时咧，佢系 stay in 一个 cloud， 咁即系喺个云嗰个里边。咁佢嗰个人咧就尝试咧喺地面咧，就用一个 binoculars， 即系嗰啲望远镜咧，就去望佢，去 check 佢嘅。咁佢 check 佢嘅时候咧，佢系突然间咧就系 gain tremendous amount of altitude， 即系咧系突然向上升。突然向上升。嗱，我哋再听多一次，睇下大家听唔听到佢讲咩啦。 Lieutenant State Deputy here. Yeah. I say,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Well, I'll tell you, when I first saw the thing, it was approaching the base from the north, and it looked like a fairly low altitude, probably 10,000 feet. And I got a good look at it with the binoculars. It seemed to be pushing a little cloud in front of it. And I thought, well, first, you know, it looks like a routine beach hitting a cloud. Yes. And, but it just stayed right with it. And then it turned a little bit more westerly and gain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altitude. Hello. It's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美国 UFO 档案。 Main Area 51 is the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s special. 好啦，咁啊，头先听咗第一 cut 啦，就系你即系嗰个系 Air Force， 其实系二 cut 嚟嘅啦，因为咧阿 Jason 都 cut 咗啦。 啊，系咯，即系 cut 咗两下。嗰个咧就 Air Force Base 嘅，一个美军嘅一个 base， 爱德华空军基地里面系啦，佢同另外一个 base 嘅对话嚟嘅。 好啦，咁跟住第二 cut 咧，佢咧就系讲到咧就系、是、大家听下先啦，又、要眼望左边或者系右边， 用心啲， 耳仔分散少少，唔好太过集中去听佢。OK， 听。 Just start installing controls on the tower observation on that last one that reported all over. Right. It is almost invisible now. With the naked eye. Do you have any others visible around the area? Yes, sir. I still have the original one. He has moved now to approximately 145 degrees. Let's see.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讲到咧头嗰段咧，我完全听唔到佢讲咩嘅，咁唔紧要，但系我听到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听到讲 Roger， 系 跟住咧，之后咧讲一段嘢就听唔到讲咩，完全听到听好多次啦。跟住佢就讲Is it almost invisible now？ 即系系咪 睇唔到啦？ 系咪完全已经睇唔到啦？佢话。It's almost invisible now，即系已经差唔多系完全睇唔到 ，through naked eyes， 即系个肉眼上系即系睇唔到噶。咁个 base 咧再问佢咧就系话 ，Is there anyone around the area？ 咁就系仲有冇其他嘅喺呢个 area 里边咧？呢、这个地区里边咧，佢话有 ，there is one， 仲有一只，咁就系大约咧，佢话呢佢咧 ，he has moved to 145 degrees， 即系佢。欲去咗一个145度角啦，我唔知佢系由边度度啦，呢个系对大家唔重要啦， 佢哋嘅方位嚟噶啦。 咁即系总之佢咧就系话仲有一个 系 吓，咁我哋再听一次啦。 Main Area 51 is the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s special. 好啦，咁啊嗱，两 cut 听咗啦，咁 我补充少少先，因为咧个档案里边咧，即系真正嘅 report 里边咧，即系除咗佢而家话见到一只消失咗，即系另一只出现咁样啦。但其实咧嚟嚟去去咧系唔止两只嘅，因为都系好多只噶。 嗯，咁啊阵间有啲声带，大家都会听到啦，即系佢讲几多只咁。 冇错冇错冇错。 咁好，第三 cut 我哋听听先，唔该成。 What information you got, madam? Not very much, except they're flashing green, red, and white. 好啦， 咁呢度呢就係講到一句 What info have you gone on them？ 即係你有啲咩 info， 有啲咩資料關於佢哋，佢話 not too much， 即係冇咩 info，但係呢佢哋係 flashing green, red and white， 係 flash， 即係一個即係閃嘅綠紅白嘅光。咁佢就話呢係 three definite objects， 係三個肯定嘅tangible， 即係一個即係實物嚟嘅，有嘅呢啲係實質 見到嘅嘢嚟。 佢話唔係天氣，亦都唔係雲層，咁就係亦都三隻唔係 aircraft， 唔係飛機。佢話 they can't tell what they are， 即係仍然完全知道佢係咩嚟嘅。嗱，咁大家再知道咗之後聽聽。 What information have you got on them? Not very much, except they're flashing green, red, and white. Well, we're working with them to see if we can get them on us now. But those three little dots out there, and I'll say that the three definite objects is not weather, it's not clutter. They see the obvious, but they don't see they're not aircraft. No, they can't tell what they are. I'm moving inside her, lying in the dark, and I think that I'm beginning to know her. Let it go, I'll be there when you call, and whenever I fall. Fall at your feet, the crowded house. 1969年7月20号，美国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男士堂喺月球话： 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一个人嘅一小步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人类嘅一大梦。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冇錯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我哋就係 talk， 就係要講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聽下呢、這個咁嘅即係對話，即係等自己你自己衡量下，你究竟即係信唔信有外來嘅不明物體啊，或者係即係一啲飛行嘅物體啦、啊，不明嘅，好冇？ 好。 咁啊，第四級咧就又係已經開始咧，就係機師同呢一個 base 嘅對話，雲海應該係咁你 係咩？ 係啊，應該係你 四級已經喺呢度啦， 已經好快係嘛？ 係好快， 我將六個鐘頭斬去變咗十秒喎。好，第四級唔該成。 What's the blip in relation to him? 喺 jet 度， 系啦，咁啊呢个咧喺 jet 度系嘛？ 系冇错， 系啦。啊，呢个咧佢就咁讲嘅，佢话 where's the blip blipping now？ 就系咧就系佢话 twelve o'clock， 即系喺佢嘅战机嘅 twelve o'clock 十二点系直接喺前边啊，咁 正中间。 其实咧就飞紧去呢个爱德华空军基地嘅runway 嗰度上空嘅 跑道上。 吓、啊，咁佢咧就地面我哋应该系用雷达咧就睇到咧就话 there is one on your right，、 嗯、 one on your left、 嗯。 咁就系话佢叫佢 target on 呢个 blip 啊呢、這个 blip，、 嗯、 即系 blip 应该系。嗯、我唔知听唔听讲咩，我嗰、那个、那个 blip blip blip blip 嗰啲啦，闪闪下嗰啲 blip blip blip 啦，总之就 有啲光体啦， 光体啦，应该系望住个雷达讲啊。 嗯 跟住佢话 zero that target down， 即系唔该 lock in， 咚咚咚咚咚 lock in 佢 啦 ，lock in 佢，咁大家再听多次啦。 What's the blip in relation to him？ UFO 檔案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OK， 咁啊，嗱，头先嗰级咧就系第四级嚟噶，咁啊，第五级咧，佢就开始咧已经有形容到咧系现场有几多个不明飞行物体噶啦，唔该阿成。OK， 咁佢咧就话 approximately 5 to 7 objects， green、red and white flashing lights， 咁就系嗱，即系5至7架不明飞行物体，系六红白嘅 flashing lights， 即系闪光啦。咁佢话就系 flipping in the area，flipping 系直情系弹嚟弹去啊、，flip 嚟 flip 去，即系啪啪啪啪弹跳，系。For some time， 即係有一段時間係咁 flip 噶啦，已經佢話 quickly move away 嘅，即係不好快咁就撇咗。咁佢話咧，佢有 possible radar contact 咧 ，now 3 miles， 即係3里嘅範圍之內，佢係 flip 緊啦，喺度周圍 跳嚟跳去啦，跳躍式 係啦。咁啊，大家再聽一次啊。系啦，咁、即系大家都已经即系几清楚啊，系嘛？好，咁啊，我哋即刻听就第六级咧，就咧就系都系讲到呢一个机师同地面嘅对话嘅。 冇错。 What did he find out there to the west? He lost his contact. I still have a contact out there. How you do? Visual? Yes. 好啦，咁佢系讲到咧，佢话你即系。base 咧，個地嘅地基地咧就話 lost 咗 contact， 即係已經係失去聯絡， 即係可能係個雷達冇咗，睇唔到啦，冇錯。 咁但係佢就問個機師，個機師就話 I still have contact out there， 即係佢仲見到啊。咁個地基地咧就問佢係咪 visual 嘅 contact， 即係眼見嘅，係 咪肉眼見到？佢話 yes 嗱，呢個好清楚聽到，我再聽多次。 What did he find out there to the west? He lost his contact. I still have a contact out there. How you do? Visual? Yes. 好，咁就係即係 confirm 咗呢個機師呢係直情係肯定 見到 confirm 佢仲 見到 contact 到㗎喇， 係有不明飛行物體，亦都係紅白綠光㗎。咁啊嗱，即係仲有三級嘅，咁喺10:30嘅宣布嘅之後呢再播埋俾你聽，好嗎？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OK, 回回来了嘛，还有三级的嘛，这一个呢就是第七级了，听了已经。OK, 那么陈哥听听先。 One of the objects is to his right, low. To his right and low. Right, basically, right and low.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头先啱啱听咗声，但如果你啱啱扭开心机嘅话咧，已经唔关你事噶啦，因为咧已经播第七级啦。咁就喺1965年呢、這个 10月7号， 系啦，10月7号 凌晨1点半至到5点几啦。呢啲系因为吓 啲、时差问题啦。咁喺爱德华空军基地嘅一啲地对空嘅对话嚟噶。啱啱听嗰级咧就系、是、个 pilot， 即系嗰个空、那个机师咧就话咧，就 one of the objects is to his right and low。咁啊 base 咧就问翻个地基地就问翻佢 to his right and low。咁佢话 yes right and low， 即系喺右边下边有个 object 系喺个机师望到嘅右边嘅下边， 用眼 见到嘅。OK， 再听一次，唔该成。 One of the objects is to his right, low. To his right and low. Basically, right and low.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美国 UFO 档案。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s special. 吓咁啊！头先你补充啦，你嗰个 唔系我听晒先补充， 听晒先补充，好咁啊！而家第八级啦，唔该阿成你啊。 County lining up. Looks pretty good. Room size is 12 o'clock. Should be 12 o'clock. 20 degrees. Port and high. High. It's way low. Way low. Yeah. 40,000 feet. Still low. 系啦，咁啊嗱，个 base 咧就问佢，你究竟而家系 line up 成点啊 ？How are you lining up？ 即系佢系 target 啊嘛，佢 zero down，即系 zero on， 即系 zero down 嘅 target， 即系 lock 住佢。 lock in 佢，咁佢话我而家系 lock in 咗佢，佢而家喺我 12 o'clock 喺我前边。咁佢咧个 pilot 咧就话 looks pretty good， 直情系 it's at 12 o'clock， 直情系 几好啦，应该对准啦， 十二点噶啦。咁个 base 咧就跟住个 pilot 咧就再话咧就系 12 o'clock， 但系 right and low 其实佢话即系少咗右边嘅又系，即系佢 target 咗佢， 但系又飞咗 right and low， 呢个我都几奇怪噶啦吓。咁啊个 base 咧就话吓 low 唔会咁低，因为佢而家喺40,000尺高空。 系啊系啊， 咁佢话四万尺高空啊系啊，但系都算低啊。咁个 pilot 就系咁讲嘅。咁我哋再听一次。 County lining up. Looks pretty good. Room size is 12 o'clock. Should be 12 o'clock. 20 degrees. Port and high. Zero high. Zero. It's way low. Way low? Yes. 40,000 feet. Still low. 系啦，就咁样。 其实呢个咧就系、是，其实有少少补充嘅，即系播晒未，我都唔记得咗。 仲有， 我再听。唔系因为佢呢度追嘅时候咧，其实其中一段咧就讲紧佢一路追紧嗰个 UFO 嘅时候咧，嗰几只 UFO 嘅时候咧，其实嗰个速度系讲紧 UFO 太快，即系佢飞到40,000几尺嘅时候咧，其实嗰个 UFO 已经系超过咗个40,000几尺，继续去追。但系 lock 完又追 ，lock 完又追，其实一个。 其实佢一 lock in 咗又俾佢撇甩咗 ，lock in 咗又俾。 仲要系佢不断系向上飞嘅嗰、那个 UFO， 咁即系好夸张。 其实佢挑战你嘅飞机，你嘅战机可以上嘅。 系啦系啦，其实 摆到明话俾你听，你上嚟啊喂。 系啦，冇错啦。 即系啲鲸鱼带你出去，但系浸一浸你先，拉你落。 但系你记住，佢系战机喎、 啊， 美国战机、啊、 最高科技、 最高科技嘅战机、 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咧就系最后一级啦，喺呢六个钟头里边嘅对话咧，最后一级啦，唔该。 All zero one reports is one great big bright shiny star. 係啦，咁佢咧就話呢個咧係 one great big bright shiny star。咁佢就話 yep， 咁呢個咧就係完全係一個巨大。嘅 发光 嘅星体咁样样吓，咁佢咧就话个 pilot 咧就话，而家咧系 appear 系 right above the tower， 即系喺你个控制塔嘅上面，而家直情喺你上边，跟住系啦，咁佢就话咧就 appearance in the air 咁样嘅，即系喺个空中出现咁样啦，咁佢就话而家佢个不明飞行物体嘅位置咧系 much higher than when they first observed it， 即系而家系。 高过佢哋 最初观察 嘅情况啦。佢话而家应该系 over at your radar 啦，即系你嘅个雷达应该系睇到嘅咁嘅意思啦，应该系。好，我哋再听一次。 好。 All 01 reports is one great big bright shiny star. Yeah. That's what it appears like from the tower now. It has that appearance there now. It is much, much higher than when we first observed. Yeah, with that much higher, we're not going to see it on search radar. I suspect it's over your radar now. Hold up.咁啊，今日九级咧就系咁多啦。咁啊，各位嗱，即系呢个咧， 虽然唔系全部 一个系完全系非常绝对认真嘅版本，亦都系唔系流料， 冇修饰过 咁啊。你都有权咧就系 challenge 佢嘅，即系话听唔到啊，流料啊，咁你即系 OK 嘅，冇问题嘅，完全明白嘅吓。但系即系你自己可以衡量下啦，即系当啲空军基地。是一啲即係世界顶尖科技嘅国家嘅空军基地地对空同埋空对地讲嘅说话之中呢，就係、是、有呢一啲不明飞行物体嘅光体啊，有五至七架突然间上升啊，又突然间冇咗啊，初时匿埋啲云度啊，跟住佢哋想追佢，即係 target 佢 ,lock in 佢 ,lock in 唔到啊，咁样你自己衡量下呢个世界究竟有冇不明飞行物体啊。 係，但我要补充呢一啲资料，就係因为呢，你知因为实际六个钟头嘅呢啲对话呢係冇可能听晒嘅。即系喺呢个电台嘅 最好听噶啦， 系冇错冇错， 呢啲系 呢啲其实真系最好听噶啦。因为咧当中咧有一啲咧就其实就唔系听嘅，即系我讲翻俾大家听，佢哋里边嘅对话咧系好有争议性嘅。因为点解咧？第一就系、是、呢单 case 发生嘅时候咧，其实喺邻近地区，包括呢、這个Victor Villa， 即系加洛杉矶北部嗰个小城 Victor Villa 咧，其实当地其实已经好多嘅居民目击 UFO 出现噶啦。但系当时咧，尤其是第二日啦，当地报纸都讲到话，啲居民见到 UFO 出现啦。爱德华空军基地系用咗成个星期咧，去否认话你哋错过，睇唔到任何嘢。即系讲紧1965年嗰阵时吓，就冇嘢。咁大家咧都话系啊，我哋试嘢啫，冇嘢噶，你唔好惊啦，咁啊。咁啊，全部咧就当时咧，所有美国嘅人咧都以为呢单嘢咧系冇嘢嘅，系冇嘢发生过。 但系而家我哋有饼带播俾大家。 系啦，之后咧唔系，咁之后咧就去到过咗系其中呢个控制塔其中一位职员咧。系到佢退咗休之后呢，佢先就开始爆俾啲 UFO 专家听嘅。咁之后先知原来当日系真嘅。咁仲要系呢里面佢讲到呢，即係佢头先听嗰度里面就话见到最多系七粒啦，系咪？但其实呢记录里面，因为佢六个小时里面嘅时候呢，其中如果再计嘅话呢，其实系应该系7至12只嘅 UFO 出现喺爱德华空军基地上空嘅，或者邻近。 即系佢系分体式啦，即系话系。 佢哋唔知嘅，因为佢突然间出现㗎嘛。咁但系呢最有趣嘅就系呢嗰个基地对话当中呢有两样嘢得意嘅。第一样嘢呢就系呢其中一 part 就讲下另外一个控制基地呢，即系另一个基地突然间话吓你见到呢啲咁嘅嘢。唔通真係 Little Green Man？ 我听唔到呢啲喺六个钟头嘅声带里面呢，我係听到 係呢 我听唔到 Little Green Man， 如果有我 咁样嘅。咁第二 part 呢就係好特别嘅地方就係呢，当个爱德华空军基地嘅控制塔嘅职员呢 call 其他控制塔嘅职员，即係空军基地，讲緊空军基地嘅时候呢，有个对个对话就係话，咦咁你嗰个 UFO officer 唔喺度咩？ 哦， 咁即系嗰人就话，哎呀，佢唔喺度，佢讲咗个名添嘅，佢啱啱其实已经翻咗屋企瞓紧觉，不过我而家唔敢直接 ring 个紧急电话 ring 醒佢， 系咪癫嘅？ 咁嗰个嗰边嘅基地嗰人就话啦，你而家见到 UFO 你仲唔 ring？ 唔系 UFO 专家， 唔系啊，佢系 officer， 即系 officer， 即系嗰个 军人系 专系负责 UFO， 咁你梗系搵个 in charge 噶啦， 之后咧对话之间咧就发现一个好劲嘅爆料就系咩咧？原来喺美国所有嘅空军基地咧。都有一个 UFO officer。 Some other guy Mr. Marvin Gaye, Marvin Gaye。 系，咁呢个就系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真好啦，嗱，而家咧有啲时间作为一个补充，我 呢个 咧，因为咧我头先同阿 Jason 话，你快啲要帮晒佢，因为咧我呢个要补充嘅，临尾唔好听， 唔好去到最，唔好夹到最慢， 冇错，系啦，因为咧其实咧爱德华空军基地，你一定要讲佢少少嘅故事。 嗯， 爱德华空军基地咧喺全世界嚟讲咧，其实就唔系好出名嘅。 嗯， 你听嚟听去都系其他嗰啲西点啊，嘅卡卡啊，呢个即系总之唔会系。啲人一讲就爱德华空军基地，全世界都知系咩基地，唔会嘅。反而咧，其实佢好低调嘅。 嗯， 但系其实咧，佢个背景咧就其实系最 interesting 吓。 点 interesting 咧？呢个空军基地咧，差唔多可以话咧，佢咧由1947年之后咧，根本嗰阵时咧，嗰阵时 Area 51咧系未起嘅 吓。哦，佢就系、是、 嗱，嗰阵时咧一路未起啦吓。咁因为直到咧可以话1947年去到1960年咧 吓、 根本爱德华空军基地嘅作用咧就系、是、等同而家嘅 Area 51 吓吓， 根本所有最 top secret 嘅，包括如果而家讲到最白嘅咧，即系话最 top secret， 如果系有啲飞机所谓嘅飞碟残骸咧、其实 就会喺嗰度， 其实就系运去爱德华空军基地，并唔系运去 Area 51、因为而家有 Area 51咧，啲书先咁写嘅啫。嗱、我而家想讲少少嘅真相吓，咁咧就运去爱德华空军基地嘅，包括就算而家有外星人嘅尸体咧、都系先运去爱德华空军基地嘅，所以咧。 点解佢去爱德华空军？ 因为空军基地嗰度，第一佢一个沙漠区啦，第二佢嗰个防护系统系几好啦，即系尤其是佢系喺加州四面都有唔同嘅空军基地包围住佢，其实佢应该最安全，同埋最神秘，因为喺沙漠区里边。咁、你谂下，1965年出现个咁嘅12件 UFO 飞喺爱德华空军基地上空咧，其实一个几大嘅挑战佢哋嘅，因为佢哋系原本就系最 top secret 嗰个基地。 即系其实佢哋就知道你有个基地啦，即系 冇错啦。 如果佢哋系有 intelligence， 系啦，冇错，外星嘅有智慧嘅生物，即系佢已经知道你最秘密嘅基地就喺呢度。 冇错啦， 佢嚟即系嚟探你啦，直情即系刮一刮你咁样，睇下你咩嗜好。 冇错冇错啦。咁之后咧，咁即系讲翻就系、是，如果后来咧佢1957年慢慢嗰啲機咧開始就起好 Area 51啦，就慢慢將所有裏面最 top secret 嘅，包括飛碟啊、外星人嘅屍體等等咧，就係愛德空軍基地咧就運去 Area 51嘅。之後呢度咧， 我愛德空軍， 愛德華空軍基地 有時間 啊，好驚， 我覺得空軍基地好 切啊，知唔知啊？咁咧就仲有係咧，你記唔記得第一集嗰陣時我哋講嗰個阿 Philip Coro 係啦，其實咧 佢咧。 佢當然亦都喺愛德華空軍基地做過嘢啦，因為參加好多出名嘅軍官同埋太空人咧，都一定去過愛德華空軍基地。呢個已經係不明文規定嘅嘢嚟噶啦。咁而咧，愛德華空軍基地咧，除咗個 Philip Coso 喺原本喺第二集，即係佢而家死咗做唔到第二集啦，裏面就係講佢喺愛德華空軍基地喺1965年之前咧，其實已經目擊過另一次嘅 UFO 出現喺愛德華空軍基地，而當時咧佢。应该如无意外嗰个外星人嘅尸体咧，系未搬去 Area 51嘅。咁而家好似搬咗啦，但系咧又讲个真相俾大家听啊。虽然而家所有 top secret 嘅嘢咧都系 Area 51嘅地底， 其实我都系唔好同你太熟。 你听我讲埋先啦。咁啲人咪话黑料咧，咁喺嗰度研制飞是飞嘅。其实最初咧喺爱德华空军 嗰度是飞线， 是飞线。而咧我话俾你听，仲有一个 point 咧就系、是。而家今时今日嘅 Area 51个神秘基地咧，嘅影子啊头咧，就系、是、俾爱德华空军基地 lead 嘅，即系话爱德华空军基地就系一个影子嘅 Area 51 哇！即系佢哋影子，即系反谂，再反谂，再反谂。你哋叫即系我哋扮一个地方神秘，就等你就望住呢个地方神秘，再揾一个地方更神秘，就等你以为我哋已经搬咗去嗰度。其实呢两个地方都唔系。 但系个问题 喺嗰度， 冇错。其实而家 hack 住 Area 51嘅咧，或者 hack 住缅因州嘅咧。都系 爱德华空军基地。咁头先大家咧非常之荣幸啊，心里边咧唔该俾两声掌声云海。咁因为咧佢咧系真系拎饼带出嚟咧，系经过呢一个咧 长年累月嘅考虑。唔系，其实嗰阵系谂住唔播嘅。 系啦，嗱，即系咪啦？即系真相嚟噶，呢个系呢都系真相。 我终于讲一个真相嘅， 谂住唔播嘅，咁啊，跟住死缠烂打之后咧，咁啊，终于佢肯播。 我趁呢个仲有7分钟咧，我仲要讲咗个真相。 好， 个真相就系咧， 是几年前呢 你去过啦。 我就炸炸弟弟啦。 就扮你着埋空军衫。 我就去过爱德华空军基地啦。 吓咁你咪扮军官。 我係真係用咗一个假身份去嘅。你唔好问我点去。 我冇諗住问你、okay? 你係讲完呢句笑话先令到我想问。咁你係点去嘅你用咗咩身份 总之呢我用咗一个 咩身份 一个另外嘅身份呢 不明来历嘅身份。 直接去到爱德华空军基地里面嘅。 Okay? 即係你有 pass。即是你后台 pass 啦。 唔係总之我入咗去啦 ,ok, 总之入咗去。咁呢当时当然呢我亦都知道呢单 case 啦。 冇理由有个中国人行入去。 你唔好问我啦总之我而家讲俾你听个真相。因为到去呢咁我仲知道另一个真相添。原来呢爱德华空军基地呢原来系秘密一路以嚟可以话喺四十几五十年嚟呢都系秘密同而家嘅美国太空总署呢是合作研制一些新式的飞行器同埋而家所有的新式的太空穿梭机的模型试飞都是在爱德华空 间。那为什么他现在还无端端爆架这架大气层为什么他还不拎出来用啫 那架因为是假的嘛。 OK, 即是爆架是假 的。不是当日呢整一个新的试飞给大家看那架呢都是在爱德华空军基地外面的沙漠里面试给人看上升怎样因为三个人那架嘛。 嗯是的。 那架呢其实是一个的。 就是一个面包或者个。 是的没错三个人黑白色这样。其实那架呢 假的 是一个错觉的影片来的。因为你如果找一个人行埋去呢其实是一个人的高度来的。 嗯 那架不是一个正常的。 即是他是用这个大势来压你的。 是啦是啦。 遥控飞机上。 是啦没错没错。 真是未的。 是啦。 这架747坐200人里面其实就没影。 是啦其实未正式呢整了个原装可以坐到太空人下去。 他这么多年来都还未有外星的科技有自己飞碟同 NASA 合作。 他不因为其实他根本就有心不想整的啦。那么在前年呢应该呢个 X33, 我冇记错嘅话 ,X33 呢隻新嘅穿梭机已经 cancel 咗 project 㗎喇。 嗯 ,cancel 咗喇。但係成个设计成个试飞全部都喺爱德华空军基地。而当时呢我去到嘅时候呢其实係目击咗一隻呢几有趣嘅飞行器嘅。嗰隻飞行器呢就係、是、呢 NASA 同爱德华空军基地。 係咪有一隻曾经喺一啲 UFO 嘅 VCD 或者 DVD 里面见过喺个海面上面圆嘅。 唔係嗰隻。 因为如果大家如果睇过任何 VCD 或者 DVD 见过有一隻系不明飞行物体嘅啲人就话系即系 UFO 里面嗰啲碟啦就有一隻呢系其实类似系人类整嘅遥控嘢、嗯、有一条小字是非啲、嗯、人就影低咗就话嗰隻系 UFO, 咁都系 UFO, 系冇错冇错冇错 系不明飞行物体系咩嚟㗎嘛 咁 系咪嗰隻 唔系嗰隻但呢嗰隻系点呢就系、是、一个呢你行埋去我点形容就系呢一个好似龙船咁长嘅一个物体啦龙船咁长物体。咁呢就係、是、当然冇咁窄冇咁咩啦係一个长形但呢佢係 V 字形咁样嘅。 Okay? 即係一个系咪回力刀咁样 嚟类似啦回力刀咁样嘅嘢啦係啦。咁里面呢佢就仲用咗一种呢係我哋喺而家人类不知嘅范畴里面嘅一隻新 種纖維。即係有人带你去亲眼睇到呢样嘢。 係亲我哋摸到添。 有人带你去嘅。 总之佢入面见到啦你唔好咁样戳我啦。 唔系戳你咁佢哋即係 白眼啊。 你无端端入到去我冇问你啦係咪 咁即係 你都唔肯讲系咪有人带你去睇啫。 总之嗰隻嘢呢 摸到啊你係。 摸到摸到。 咁哼过你。 哼过㗎。 哼过啊係咪 即係佢话俾掂咁梗系掂下啦。 冇冇掂即刻就 係啦。 咁系 咁就系一种纤维呢系佢哋用一 种。轻嘅。 系直情叫做咩呢佢哋夸张形容到成只飞上去呢系可以轻过羽毛砌出嚟嘅飞船咁轻。之后但系佢个表面系砌咗所有而家佢哋 NASA 用緊新式嘅太阳能发电板。 吓唔使能源。 使能源。 即系呢个已经用咗大自然即系宇宙嘅永恒免费能源。 冇错冇错。之后呢佢就会呢就喺嗰个啲所有其实呢即系咩呢就是、用呢啲咁轻型用纤维型仲要喺你雷达探测唔到目击嘅人会以为呢一群系鸟飞紧仲用緊太阳能。之后呢就会 扮鸟掩饰 camouflage。 冇错就可以呢飞喺其他国家嘅上空一路飞或者飞喺自己嘅国家里面睇一 睇。扮雀。 係啦係啦。 真系咁嘢。 咁我去当日呢嗰、个人啲即系里面嘅工作人员同我讲啦话啊你今日都好彩我话点解。 我可以试飞同你。 唔系我唔坐得人嘅佢里面系装仪器嘅。因为我谂系装探测器等等嘢啦。佢就话今日呢呢架嘢离开会撤离爱德华空军基地。原则上呢会列做 top secret 之后永远唔会再有人见到㗎啦。嗰架嘢。佢话但係你如果万一有一日你喺空即係你喺空旷地方见到咁嘅嘢呢即係佢哋而家喺 NASA 嗰边开始试飞緊。但係做嚟做乜呢佢话冇办法话俾你听。 冇办法，用任何文字都唔可以话俾你听。 我话啦， 冇 办法话俾你听。 咁你咪搵啲用简单嘅英文话，不如 咁佢唔会咁讲噶嘛。但系仲有一个有趣嘅嘢，我一定要讲嘅就是、趁呢分钟就快完嘅时候咧，就系咧，我哋话空军基地，当然佢有好多军人喺度住啦，亦都好多军人喺度驻守啦。咁佢亦都当然有个空军嘅饭堂啦，系咪先？佢个空军嘅饭堂好有趣啦。 嗯， 个饭堂咧，隔篱咧系有个小小嘅shop， 系俾啲军人买嘢嘅。 嗯，你系走去扮军人买嘢啦？ 买我唔需要扮军人嘅，我只系用咗另一个身份入去啫。OK， 呢个云尘海 唔系。咁咧就系咧嗰个 shop 里边咧，竟然系摆咗好多咧 UFO 嘅产品，即系 咁。点解你唔买？你送俾我啦？ 啊，你又知我冇买？ 咁系咪送俾我咧？ 唔系。 我问你屋企有冇 UFO， 你话冇。 唔系嘅，即系 UFO 嗰啲可能啲小道具啊，呢个装即系啲小摆设啊等等嘢、 啊。 原来咧根本成个爱德华空军基地咧，上上下下咧都已经知道呢个基地咧，不嬲就系目击 UFO。最多嘅基地， 佢哋嗰啲军人都知道， 军人都知道，亦、都军人原来根本咧，佢觉得如果有 UFO 出现喺爱德华空军基地咧， 系 normal， 系唔 surprise 嘅， 根本系成日都嚟噶啦， 系啦，只不过系佢哋会睇所有外边嘅人觉得， 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美国而家真系有外星嘅文明协助， 绝对有相信啊，绝对有相信啊，我 即系绝对系 believe， 绝对系相信系啦，我冇话我绝对有啊，绝对相信啊，咁即系话根本咧，即系佢哋所有军人又好，官员又好，其实根本佢哋已经笑紧啲大。即系我哋已经几十年同 UFO 有交道啦， 我唔敢笑大众啊！啲大众就话我唔信， 系 唔好信住 ，OK， 冇所以咧，冇啦。诶，头先听完我都话空军基地嗰啲 对话， 对话， 你自己思考下，你自己思考下，唔好话信唔信，唔好叫佢信唔信，你自己思考下，即系你中意信，信研究下，上下网，快下资料， 冇错冇错。 唔信，继续听日食叉鸡饭，系咁。姜蓉落豉油撇 ，OK， 讲完今日节目亦都圆满结束。 冇错啦， 阿云海，你系咪会准备送嗰啲 UFO 嘅模型？ 我哋咪要讲下个礼拜，我哋会讲啲咩咩？ 请讲，请讲。 唔系下个礼拜咧，我哋会讲邪教。 邪教，沙拉教。下个礼拜再见，交俾森美移动啦。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